好，翻嚟 ，Hello， 阿黄生，你讲得啱，嗯，蒸嘅叫油角，脆嘅叫角仔， 系、 我哋错，我哋错就认嘅，不过打我就还拖。 我哋唔会话自己啱晒嘅， 系啦，错我错我一定认，嗯，不过你唔好打我，打我还拖。 仲有啲， 仲有啲，系咪仲有啲，仲有啲食物相啊？ 仲有少少食物相，好似几张， 唔系再去唉，你哋茶，喂，客 茶果， 呢系咪 客家茶果嚟噶？ 系咪系咪佢哋过年都食茶果咧？即系我唔系客家人啊嘛， 我都唔系客家人喎。 系啊，不过佢嗰啲鸡屎藤啊，嗰啲真系好正嘅。 哦，嗰啲梗系啦， 嗰啲深墨绿色嗰啲啊， 系啊。 下一张 鸡屎果。 咩白鸽屎嗰啲叫唔知咩叫白鸽屎？ 白鸽屎，佢真系好似白鸽屎啊！真系，系真系好似白鸽屎。 以前叫白鸽屎噶，我哋 系啊， 系啊，里边有粒花生啊，脆噶嘛。 系啊，其实叫鱼皮花生系嘛？ 唔系甜噶嘛？ 鱼皮花生 系噶嘛？ 即系好似鱼皮花生嘅物体嘅嚟嘅。 鱼皮花生唔系。佢系脆啊，炸到脆啊，鱼皮花生嗰种脆同佢唔同，因为我两种我识整噶嘛。 硬呢种系脆啲嘅， 呢个脆嘅，好似有类似虾子花生，但系佢又比较硬身啲， 硬身啲嘅， 硬翻身啲嘅。 啊！ 啲人喂，仲有乜食？ 我通常都系咬咗嗰嚿糖，嗲咧咗去食嗰粒花生。 啲冇人食噶啦，而家， 但系 后生都唔食啦。 但系有冇人知啲叫白鸽屎咧？仲 我记得仲系叫白鸽屎嘅， 系咯。 好，下一张， 系你啦， 潮州茶果， 照单个龟啊！ 一睇嗰个咁样掟个弯就知系潮州茶果。 点解系咁嘅咧？嗰个形 唔知啊，嗰个帽系咁嘅，我见 系咯，一定系咁 嘅。咁啊，有分咸甜嘅， 嗯， 嗱，甜嗰啲就花生啦、糖啦、 绿豆蓉 啦，或者绿豆蓉啦吓，系另外嘅，绿豆蓉系另外嘅，唔会捞埋花生嗰啲嘢。咁另外一种咸嘅咧，就用眉豆， 系眉豆， 眉豆颜碎嘅， 但系两种都冇搞。以前有个 唔系咸嘅，我会食嘅， 系， 但系咧就会切晒啲边，净系食中间嗰度。 下一张，下一张， 佢系咪真系又系整糊龙一龙嘅铁观音？ 呢啲啊，好多人都未见过啦，真系七彩嘅， 米通嚟嘅。唔系啊， 咪又系甜嘅，咬落去脆嘅， 椰沈砂糖面啫嘛。 系啊， 点解以前啲嘢全部都系沈砂糖面咧？砂糖平啊嘛，大佬， 而家都平噶。 即系喺嗰个年代嚟讲， 咁啊系。 而家就唔系，而家就又话健康又。 但系你要明白砂糖系乜嘢嚟先得嘅，嗰包嘢都系几蚊 制过嘅蔗糖啊嘛。 唔系制过嘅蔗糖，直头系化学品嚟嘅。 嗱，砂糖咧，点解嗰啲人通常用砂糖咧？因为砂糖就好好赚，佢重称嘛。即系等于啲糖莲子啊、糖冬瓜啊、糖金桔嗰啲咧，佢话好厚糖嘅。喂，你谂下佢几廿蚊斤喎，咁平喎，实质啲砂糖几蚊嘅啫嘛，佢唔系几廿蚊喎，要整到佢好重称嘅。 冇啦， 吓冇啦。 咁头先我哋上一节临尾个问题就系话，大家喺过年后食剩个全盒入边啲糖莲子啊，糖椰丝啊，糖冬瓜啊，糖金桔。糖莲藕 系啦， 仲有糖乜 Q 咁啊？嗰一扎嘢你点处置啊？真系 有块萝卜噶，好似 因为我 萝卜有咩？ 唔系啊，因为冇萝卜，冬 马蹄、 冬瓜、马蹄嚟嘅嗰啲 马蹄 莲藕咯，有 嗰个橙色嗰个黄金桔嚟噶， 黄金桔咯。但系我就 因为唔食， 因为我哋识整咧，我就唔会要嗰啲嘢。 冇啊！而家嘅以前一定要嘅，以前一定留嘅，老人家100%留。 系 系啊， 攞啲诶，仲有就啲慈姑嗰啲咧。以前冇兴嘅，你未生仔嗰啲啊，去人哋嗰度拜年啊，搭翻对慈姑俾你拎翻去啊嘛，等你第二年啊带个慈姑嚟拜年。 攞嚟炆嘅好食嘅， 唔知啲后生嘅有冇听过？真系四季糖水 系。 就系将呢一扎过年之后啊，喺全盒同埋即系阿妈惊我哋食晒嘛，一定系搵个铁盒咧，嗰啲以前嗰啲蛋卷盒咧装起佢噶嘛，挤到冇雷公咁高，等我哋擒唔到攞嚟食。 就会出水噶嘛？ 我嗰个年代唔会嘅。 咩啊？你 会蓝天出水噶？会 你春天出水噶？ 佢挤喺上面个零月噶啫嘛。咁啊。 阿媽一定食剩噶啦呢扎嘢， 但系最冇益咯，千祈唔好要咯。 咁我嚟煲四季糖水咯。 系啊，佢因为开到好溶嘅糖水，然后将嘢浸。 嗰、那个年代点会唔要啊？个个都咁悭家，尤其是我阿妈嗰啲大佬行、行一个钟头，为咗悭嗰一毫子，嗰啲女人以前， 勁添啊！尘归尘土归土算，手表金捞啊归当铺，尘归尘土归土。 咦，猪猪翻咗嚟， 煲糖水呀，老人家讲的，唔系老人家讲啊，上官小姐系真系以前真系个个都家家户户都系咁嘅。 老人家 佢有个名啊，叫四季糖水啊， 老人家啊。我哋冇饮呢啲噶，因为我哋攞嚟卖嘅，我知佢嗰个制作过程，我唔会食噶咯。系啊， 话你出嚟之后，我哋睇住啲食物相，真系家家户户年尾啲女人围埋一堆，就系整呢扎嘢啦。 系啊， 系啦、啊，以前唔会出街买噶嘛。 咪糖冬瓜嗰啲就唔会，嗰啲买嘅系油角啊， 油角煎堆 嗰啲自己整 啊。 嗰啲自己整 啦，杂杂嗰扎嘢糊炸糊虾，有一只嘢我揾唔到，就系、是、芋头片、番薯片、花生，捞埋嘅盐，同埋有啲幼盐捞埋嗰只，唔知叫乜名， 有呢只嘢， 系啊，嗰啲薄脆咧，切到好薄好薄好细块，揾啲嘢捞花生咁样。 以前嗰啲咩农耕社会咧，中国个农耕社会啲乜冬过咗冬之后咧，就点乜冬大过年，一过冬之后咧就收炉啦，农民就收炉噶啦嘛，过冬。 系啊， 然后就齐就喺度整呢啲嘢啦。又种糯米啊，喂，以前糯米都唔系粉嚟啊，要自己种嘅大佬，系嘛？整糯米粉又开又做浆啊嗰啲，所以就哇，即系过完做完冬之后，你个几忙？是吗？ 但其实农耕社会是啱的，那个节气上。你一收秋收冬藏嘛，你一收咗炉嘅，即係话唔使耕田嘅，咪准备定过年啲嘢囉，个个喺度。 係啊，你秋天收割完就跟住冬天你就咩噶啦嘛，一收炉就要整呢啲嘢噶啦。冬天呢度啲地要翻肥噶嘛，你要整翻嗰啲地下有养分噶嘛。不过呢家都。而家都越嚟越冇乜气氛喎，真系 冇啊！你以前就连酒楼都唔开工噶嘛，你讲出啊？ 年初一， 而家加一加二加三咁样噶嘛，或者 double 计噶嘛。 而家冇， 以前唔系而家冇加一加二，以前系 以前初就一间都唔开，过年就系冇酒楼开嘅， 因为佢开埋都唔够俾伙计啊，赚埋。 跟住有啲开咧就加三， 系啦。 跟住就再迟啲系加二， 嗱佢加三俾你啫，对你都系10蚊、13蚊啫，但系佢俾嗰条友要三工两工啊嘛。 跟住而家发展到而家咧，就啊，即系正常嘅饮茶啦，即系嘅价钱啦，有冇加噶？而家出都有啊，加一噶， 加一二都有嘅， 有咩？加一二都有咩？ 以前超级市场都开啦，家以前你咪买定晒啲嘢，包定晒去拜年噶嘛。 以前冇嘅，以前真系成条街真系净晒。 咪你买定 晒，系得七仔咯。有七仔嗰阵时 未有七仔， 如果未有啊，直头净晒添啦，得小贩开咯。 错啦，有一样实开嘅过年，旧时就系生果档，啲人买包橙去拜年啊嘛。 啊！用张红纸打喺面嗰啲， 打喺面打个系啊， 唔系喎， 生果档会开， 外父收档，外父做到年30晚系收档，彩料傻去，佢做到年30晚就唔做噶啦，一路悠悠到初十几先开 啊 佢。 唔系啊，你过年好多小贩噶嘛，啲铺头唔开啫，通街啲小贩卖橙啊，拜年买包橙噶嘛，你唔会买定喺屋企咁啊，烂鬼咗喺屋企啲僆仔偷食，咁点搞？谂住拜年食鬼晒咩你？ 咁过年前啊，阿妈啲就去喺屋企，女人喺屋企啊，准备啲食物啦，咁各样嘢啦。 老豆啊， 出去买嘢啦，系啦，买咩咧？整幅 A0 一相，睇下先。啊，而家去叫人去纸扎铺买嘢咧。 呢个系 Mid Autumn Festival 喎，中秋节噶大佬，梗系啦，灯笼嚟喎，老友。 诶，错啦，过年都系挂灯笼噶。 吓，唔系啩？ 系啊， 嗱，有啲相噶，证明噶，围村过年系挂灯笼噶，老友。 我净系而家搞到好似国庆咁挂得红灯笼啫。 系啊，系啊，挂红灯笼噶，咁就即系盖底下有串炮仗噶嘛。 系。 咁啊，而家去纸扎铺咧，通常就系叫人去买即系买啲纸扎嘢啦。但系以前咧，真系我哋僆仔时代咧，去纸扎铺真系买啲过年嘅嘢噶 A02 啊，唔该。嗱， 呢啲 就新。而家就系话，喂，周街有得卖啦，百货公司，你走去吉之岛都有得卖啦。以前唔系噶嘛，以前真系系纸扎铺先有得卖噶嘛。 嗯，因为嗰啲民房用具嗰啲， 民房都少啊。系啊，就系买呢啲咁嘅炮仗啊、灯笼啊咁样，各样嘢啦。 好，再去 A03。嗱，写挥春啦， 喂，即系我中意写嘅，我中意叫人写，我自己如果我手字得，我自己写真系，好正嘅真系写得。 我老豆喺度嗰阵时候，年年都系自己写嘅，不过手字唔靓啊，话俾你知。 我老豆都系， 但 系 佢哋习惯上， 手字系几好嘅。 我老豆手字唔靓，但系佢都系习惯咗，年年都系自己写嘅门口嗰两张，系啊，吓 呢啲佢有咩过年就用咩嘛？用啲金粉开油， 就是、用金色油啊， 系啊， 系用金油写嘛， 金油写落红纸度。 而家呢啲绝咗种啦。 我记得有一年唔知年卅晚定年廿九，走个成班同埋同屋主啊，两个靓妹走去女人街买呢啲啊，买挥春啊，又买啲新底衫裤啊，过年啊嘛。咁啊个鬼佬系咁望住啲挥春，我解释俾佢听呢啲挥春系咩嚟。 哦、以前嗰啲靓好多，而家嗰啲全部都印刷品。 系啊，我中意写咯。 系啊， 系我真系中意写。 而家啲全部印刷品， 因为写嘅个手字都唔同嘛，系嘛、 啊？ 你印出嚟啲个个一样嘅啫嘛。 唔系嘅，始终有个生气喺度。 系啊， 印刷品始终系一个人类死物。 我试过有一年咧，我见嗰个叔写得靓。你帮我写用草书定行书写，跟住俾我老豆闹，屌你咩嚟噶？我话恭喜发财，咪写到咁嘅，快叫写个，我话呢啲好难写啊，知唔知啊？好，去第二张啊！呢啲阿叔嘅唔系讲笑，平时就写信啊，过年就呢啲写可能写信佬嚟嘅， 系啊， 过年就揾食咯， 手字得啊嘛， 系啊， 佢写开系啊。 呢可能平时帮人写信噶，即系而家啲人好难想象，当年系有人专帮人写信噶，大佬 都唔系噶。其实阿 Danny 话，其实呢啲系好耐嘅相，其实唔系啊。其实80年代头都有呢啲喺街有人写挥春嘅， 而家都仲有嘅。 而家有咩？ 有， 仲有。 元朗都有，元朗广场后面都有。 我以为阿司徒华走咗之后冇人写挥春， 嗰个系唔使钱嗰个。 元朗都仲有啊？ 有手写嘅，系啊。 唔知啊，真系咁就 系啊 吓。80年代头啊，仲有喺上环啊，嗰啲横街啊、永吉街啊、永和街嗰啲仲有，而家就消失晒啦。 你睇佢写嗰啲就知啦，出入平安。而家嗰啲唔系噶嘛，而家嗰啲 九马亨通 咪啦，不劳而获咁样噶嘛，幸福满载都得噶嘛，系咪？ 好， 嗯， 下一张 A05 啊，呢个。 冇火龙啦，大坑冇火龙啦，啲例牌嘅过年、 过年都有冇火龙 嘅 咩？ 以前系嘅，以前唔系天后诞冇嘅，以前系喺 15系嘛？ 系啊，以前系过年嗰阵时冇。 嗯， 下一张， 哇！喂，其实嗰啲香跌落嚟都几系噶啦。 哇，系啊，真系噶， 真系好鬼重噶啦，倒 系啊， 嗯，吓，好，再 下一张。呢啲我哋围村，呢啲我哋围村生活啦。啊， 围村唔系冇麒麟咩？ 唔系有舞狮嘅， 呢只可能系麒麟， 唔系狮嚟， 咁细啫，嗰个 狮嚟嘅，狮嚟嘅。吓， 麒麟尖啲嘛？ 烧炮仗，而家围村都系烧炮仗，冇人理嘅，放烟花冇人理嘅。以前我哋直头系攞正牌， 依家都系攞正牌，攞依家烧都冇人理噶，而家都系咁噶。 我哋僆仔嗰时真系攞正牌，成满地红啊嘛，烧到、一定要踩入村嗰阵时，成地都系红色啊嘛。 嗯， 系啊， 吓二头啊嘛， 系 系啊吓。 好 好，下一张 嗱呢只狮就真系揾胶打啦 吓，呢只黑狮嚟嘅啫。 我嗰阵时我师傅就系用呢啲狮嘅，去到边咧都烦嘅，一撞到狮又惊有胶打，青鼻铁角牙刷须嘛。 好， 好再去， 再 哦呢度揸电即系。过年佢都照开炮喎、 啊。过年咪年初一诶、放礼炮啊嘛。 系 系啊，呢啲活动而家冇咗啦。 嗯， 但系好似 铜锣湾嚟， 好似 避风塘嗰度咯。 系咪好似而家晏昼十二点仲会放一口咁礼炮？ 冇咗啦， 冇 归咗， 冇咗啦， 冇啦。 嗰阵时， 嗯， 回归前每日晏昼十二点都会放礼炮噶嘛。 系啊， 系啊。咁同埋年初一大诶朝头早大清早都要放礼炮噶嘛， 嗯， 呢、這个仪式冇咗啦， 冇啦， 后生嘅 嗰个炮罐好似个好似个好似罐牛奶咁摆落去，好似罐炼奶咁塞落去，跟住拉个爆， 系啊， 好再去啊呢啲舞龙啊出。 麒麟嚟 嘅，以前买嗰啲就龙嚟嘅，咁长麒麟边有咁短啊，大佬咪边有咁长啊？以前就唔使申请嘅，而家咧就唔得啦，而家要申请嘅。 嗱、嗯，太旧嘅费事讲啦。其实以前我哋过年咧，条街咧好多后边嗰啲呢啲叫咩 花牌 系啊，花牌嘅。 嗯， 庆祝过年啊咁样，尤其啲酒楼啊，我哋喺上环啊，德允酒楼啊嗰啲， 咪嗰阵时嘅广告嘅手法嚟， 高升酒楼啊， 系啊， 一到过年就会挂个咁嘅牌出嚟喺外场咯、 啊，好多咪啊，请饮都系噶， 系啊， 咩苦统请啊，咩宴客都系咁噶， 而家冇啦，而家过年都唔会整呢啲牌，而家 总会，总之周围都系用呢啲，总之你新张就有、啊、就整过呢啲嘅咧。 而家系边啲咧？系啲花炮会啊，抢、花炮啊，先至会见到呢啲咁嘅牌嘅啫。 系啊， 系啊，以前过年就周街都系呢啲牌噶嘛。 依家靠佢啊，即系靠佢搵食嘅啫，饿死都唔兴。 呢张我最主要睇后边嗰两个牌。 系 以前周街都系嘅，一到过年就，而家冇咗啦。 喂，你咁样酒楼过瘾、啊，你会遮住咗人哋啲窗口噶嘛？ 系啊， 人哋又唔揸型噶。 但系嗰阵时唔会噶嘛。 系啊，又唔揸型。 会容忍嘅，会包容嘅，而家就唔得啫。 过时过节吓。 你新开张俾你遮一两人咪算咯，人都唔会讲。 嗰、那个系咩？嗰、那个张，嗰支嗰啲街边间馆嚟嘅。 下一张 系咯， 睇下呢啲， 呢啲啊近期啲噶啦。 呢个十五噶啦嘛，去到 系你元宵花灯， 系咯花灯 系。下一张啊，呢张啦， 杜海泳， 新春杜海泳啊，七几年。嗯 系 我老豆都游过一次咁大把。 嗯，你话以前啲人几健康啊，杜海泳。但系咪依家游辛苦过以前？而家啲流好急噶， 而家大浪、 啊。而家依嗰阵时系冇咁急噶啲流。 我老豆贪过瘾，游过一年。 嗯， 不过佢除咗打八号风球，阿妈唔俾佢落水之外，佢都一年360几日都落噶啦。 游开唔游唔得噶啲人， 唔得噶，佢唔得噶，游开唔得噶。同埋佢真系身体好好， 嗯， 嗰阵时我哋僆仔过年可能得两三度嘅啫嘛，佢真系着两件衫，只手啊暖嘅， 嗯， 有八啊几岁唔使揸拐杖啊，仲可以。 你哋几多兄弟姊妹？ 五件啫嘛， 咁少你老豆身体咁好、啊， 未计大陆。因为我阿妈系我老豆走咗嚟香港先至再婚嘅，咁、以为大陆嗰啲已经全部叮咗、 啊， 到我哋大咗，差唔多我都七八岁啦，六七岁到啦，发觉佢成日走去大华国货公司做咩咧？ 系 双型。 买寄嘢上去， 咁咧到我先至知咧，原来佢喺搭人喺上面揾翻揾翻我嘅大妈同埋嗰啲仔女， 有得斗 吓，有五六个系喺中山走咗，走难走咗去海南岛，喺海南岛揾翻， 哇，咁远 系啊！嗯、我哋六七岁成日跟我哋大华国货公司，哇，又买油，又买车，又买凤凰牌单车、 啊，好贵啊！ 系啊， 上去 做咩呢？原来做之后听阿妈讲就系、是，哦，你阿爸话喺大陆揾翻啲亲人咁样吓。 哦，好，再去。唉，呢啲财神， 你点解咁丑样嘅财神都写嘅咧？梗系有个原因嘅，但系先解释俾大家知啊。 嗯， 揾食架撑嚟。 好，再去。 再啊！你屋村啊，舞龙舞狮啊，揾只三条友啊，揾只狮出嚟舞下舞下，又系揾食架撑嚟嘅。 即系点都有封利是。 系啊，再去 系啦。 嗱，呢啲现代财神唔啱使噶啦，即系大俾大家知道对比一下。喂，呢印刷品同我哋手写财神，点解会有啲手写财神仔咧？咁样 又系揾食啊！ 揾食 呢啲就系街买。 呢啲揾呢啲呢啲已经我谂呢啲唔系揾食噶啦。 嗯， 呢啲唔系揾食噶啦，呢啲系贴嘅就可能派俾人嘅。 系啊， 喂，其实呢招、啊、你冇话话呢招都几绝噶吓。咁你冇理由接财神， 接财神啊，财神到啊嘛， 系啊， 你冇理由，喂唔要唔要，走走走咁啊，你有财神到，你唔俾嘅。 以前嗱，以前啲七层大厦好，晒子区好，公屋好，佢底下冇堂闸噶嘛， 嗯， 而家全部底下有堂闸，你上唔到楼， 系， 所以我唔知道有冇人派财神， 冇啦。 以前系全部大厦冇街闸噶嘛， 系啊， 系唔系都俾你上噶嘛？自己就喺屋企写扎嗰啲咁嘅料扎财神刀，财神刀咁财神， 几、啊、好啊！ 咁个个咁中， 冇个刀字，净系财神。 唔财神咯，即系财神咧，敲门咪财神刀咁样。 系 喂，跟住一封利是仔，你唔好理一蚊两毫啊，大佬啱啱？ 通常俾一毫嘅啫。 咪咯，哇，大佬嗰个新年起码 搵十搵几廿蚊， 系啊，搵几廿蚊噶啦，大佬。 几廿蚊唔系嘅， 好易噶咋？ 又好分蚊， 哇，分咗咁多啊！ 好，去咗去广告先。Okay。